最后一个像失去了缤纷，视线模糊让我开始沉默，空气中弥漫着你精神的昏沉，是场演戏，梦里才能看见消失过的甜蜜，我害怕看到你在他的怀里，假装对你失去了左右，只是随手轻言的感动，当我也开始变得脆弱，环绕的是他对你的怂恿，离开我你会变得轻松，去感受他给你的温柔，或许这是我们不适合的理由。你说我适合拥抱你时候的沉默，然后我默默地承受，你会不会心疼？我承认他比我温柔，懂得怎么让你快乐，你的固执让我们安全了，这周对你失去了左右，只是随手纪念的感动，当我也开始变得脆弱，环绕的是他对你的怂恿，离开我也会变得轻松，去感受他给你的温柔，或许这是我们不适合最好的理由，这就对你失去了作用，只是随手纪念的感动，当我也开始变得脆弱，环绕的是他对你的怂恿，离开我你会变得轻松，去感受他给你的温柔，或许这是我们不适合的理由，离开我你会变轻松，去感受他给你的温柔，或许我们真的不适合。